我越是孤单就越不孤单，想问你是否也记得我，或曾看过我，或者你当我没说。可是你总带着笑容，我总在希望跟失落交手。好累，我也该抬起头与你邀约后，虽然你还是没说。我就猜你是回来，看的也就是现在。我就猜你站在街道的 尽管向前走，我就猜你是。